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的有声小说《一替成名》，作者 Super Panda， 本集播音明月赵经纶，同音张恩泽，第22集。修改走位大约十来分钟，何修一走回了休息室，发现左然仍翘着长腿坐在沙发上看剧本，几个化妆师已经离开了。左然平常不喜欢让助理们前呼后拥的，在片场拍戏时基本只带一个随身的助理，还会很少的麻烦对方。何修义以前见过的，有助理撑阳伞，有助理扇扇子，有助理持电扇，有助理递冰块的排场，在这儿不存在的。见何修义回来，左然撩了一下眼皮， 给你剩了半个。 谢谢谢谢。何修义拿起了放在桌上的勺子，剧组没有用来切西瓜的长刀，也没有切割器，于是剧务便为大家发放了勺子，让人凑在一起挖西瓜瓤吃。何修义刚要挖，却有点愣住了。左然的确是给他剩了半个，只是左然是从西瓜四周靠近皮的地方开始挖的，中间的全都剩下了。原来白花花的边缘处的果肉已经不见了，剩下的是中央鲜红鲜红的瓜瓤。 您很讨厌吃甜的？ 左然还是翘着长腿，视线并未从手中剧本上移开，长长的睫毛被窗外射进来的艳阳镀上了一层金。他似乎是犹豫了下，不过见何修义只是随口问问，便又用他一贯带着有强烈疏离感的口吻说： 好吧。 两天之后，家族电影拍摄进度条已经走到了宋智决定陪沈岩去北平那几场的戏份。陪沈岩去北平代表了宋智的决心，沈岩宋智似乎已听见了幸福这东西吹出来的罗音，正满怀着对未来几十年携手共度的生活的期盼，一切都是那样自然，感情的溪水汇聚在一起，弯弯延延一路向前，流过森林，流过草地，即将注入宽广无际的永远不会干枯的大海。李超隐要求这段剧情中的那几场戏重现的拍，也就是何修义当替身时倒数第二天的工作。何修义在以裸替的身份参与那小段高难度戏时并未露脸，只将身体入镜，等待后期将主演柳阳亭的面部特写穿插到自己拍摄的戏份当中。不过李超隐在仔细考虑之后认为表现力不够强。何修义的第一感想就是他又要被李超隐拉筋了，实际情况确实也差不多。何修义跨坐在左然两条腿上，再次将脚踝搭在了椅背上，左然将对方拉近了，两个人身上胶带贴在一起，而后看着站在一旁的李朝隐。果然李朝隐又将何修义的膝盖用力向下压了压， 这样 疼。何修义深深地吸了口气，而后又吐出去。李朝隐加了一个俯拍摄像头，似乎认为俯拍镜头才能表现出来美感。何修义的身体完全暴露在镜头下，只有左然的头部替他遮了遮。何修义本来以为很快就能结束，谁知正常两条之后，李朝隐导演突然又有了个新招数。他说： 加也行吧，修义，你用两手握住椅背使点劲 儿。 左然，你不要扶着何秋意了，两手自然下垂就好。 啊？ 危险吧？ 不会，一个成年男人抓得牢的，哪会让自己跌下去？ 何修一将手从左然的双肩上移到椅背的两脚，紧紧地握住。左然慢慢松开了他，两个人对视片刻，点了下头。新家的镜头叫七十场三壁镜，一般来说，如果有新家的镜头，导演便会在几场几镜后面加上 ABC。 李朝隐特喜欢临时增加镜头，因此家族镜号后面总跟着 ABC。 何修一双手死死地抓着椅背两脚，上臂的肌肉都微微地隆起了，本能地用力将椅背向自己的方向摆，以防被颠得掉下去。木质的椅背在这样的力量下发出了可怕的嘎吱嘎吱的声响，似乎随时都能断裂。何修义再次将眼神从天花板移到左然脸上。 誓言，我永远不会离开你。 左然演技比上次还要好，伸手抱紧了何修义。 啊！ 李超英嗓子还是有点哑，只能天天含着喉糖。何修义将腿放下来，伸手揉搓着膝盖的内侧。 最费劲的一场还竟然拍了两遍啊。 索然也没急着撵何修义下去。 休息一下，等腿缓过来再去更衣也不迟。 我很怀疑这种姿势真的能感觉到舒服吗？李导的主意现实吗？ 左然眼睛深深地看着何修义，足足过了五秒才开口回答。 不是的话谁知道呢？ 也对啊。 何修义自然不能在左然身上坐得太久，说完这句，何修一边挣扎着站起了身子，一点一点地往更衣室挪。旁边左然扶住了他，凯文走上来也想搭把手，左然却是淡淡地看了他一眼。 交给我就好了。 哦。 何修一一瘸一拐地进了自己的更衣室，在椅子上干坐了一会儿，才慢慢地将裤子套上了，又在穿衣镜前稍微地整理了一下仪容。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刚才那场戏让他两颊发烧，对着镜子照了半天，才终于确定自己恢复了淡然。再走出更衣室，他发现已经有很多工作人员回到了片场中，满地电线中尽是灰色的脚印。镜头果真是一个神奇的东西，不管棚子多乱多脏，在屏幕中都会显得十分美好。而事实上，即使是被当作豪华别墅的摄影棚，现实中也是非常不怎么样的。众人还在忙碌，何修义便走进了休息室。休息间中，已经换好衣服的左然抬眼看见了何修义。 对了，李导让我转发几个文件给你。 啊？ 主要是之前剧组看景时拍摄的照片，里面包括宋家老宅以及宋家新居、村中茶馆、宋氏店铺的取景地。看景你没参加，李导叫你先看看照片，熟悉一下接下来几个片场。 看景这个活并不需要演员参加，一般来说，导演看看目标地点能否达到拍摄条件，计划一下各个场次摄影灯光，给一些建议。拍摄大量帮忙导演等工作的照片也就差不多了。不过李朝隐导演非常看重演员的感受，看景时将左然和柳阳亭也带在了身边，每到一处便会认真地问左柳二人在这里拍戏会不会觉得不开心不高兴。 据说这是好莱坞导演常有的习惯，他们认为舒服是工作的前提。 哦，好，传给我吧，麻烦您了。 把你的 QQ 号码报给我好了。 嗯，好。 何修义念了十位数的号码。 其实比起微信，我倒是比较常用 QQ。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的有声小说《一替成名》，作者 Super Panda， 播音明月赵经纶，童音张恩泽。感谢您的收听。